好多年之前啦，即系佢哋大概而家八十年嘅时间，1937年就系呢一个嘅中日爆发呢一个嘅战争，而呢一个系当时无数嘅人国破家亡，喺当中好多人承受好大嘅痛苦啊！喺水深火热当中，直至系1945年，即系话抗日战争八年之后。突然间有一日，1945年嘅时候，突然间有一日就系话咧，喺唔同嘅一啲嘅报道嘅里边就讲到日本正式系投降啦。突然间有呢个嘅宣布，哇！当时咧好多人好开心，系一个大喜嘅信息喺嗰阵时嚟讲，对于佢哋。但系好景不常，当上下全国好开心啊，舞狮舞龙。可能咧大锣大鼓喺度庆祝嘅时候，冇几耐啫，中国又陷入呢一个嘅内战嘅里边，好多人亦都系再一次嘅过着一个痛苦嘅生活，唔再有喜乐。但系圣经里面天使当佢报呢一个嘅信息嘅时候，佢话一个大喜嘅信息，系一个真正。好喜乐的信息，而这个的信息是永远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永远的，信耶稣得着永恩，得着永生，这个是永远不变的大喜信息。葛培里牧师他曾经讲过一句的说话，他说人类的历史最空前也都是绝后的伟大时刻，那是神的儿子这位无限永恒的神是降临来到世界这一刻的里面，有这样的记载。上帝将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实在是空前绝后的一刻，是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刚才我们所读到的一段的经文，Ken弟兄同我读，就是说马太福音1:18-25，其实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这一段的经文和路加福音第1所记载的，其实都是讲到耶稣基督是从圣灵怀孕而生的一段的经文，或者这件的事情。但马太的记载你发觉是没有路加那么详细，路加他是从马利亚那个角度来到去写耶稣基督那个的降生，而马太是从约瑟那个的角度来到去写。由于马太他是写给犹太人，他主要是写给犹太人来到去看，所以你发觉在马太福音第1的里面，他在不同的段落的当中，他都附注了就是说要应验旧约先知所讲的经文。让我们今天的早上，我们在马太福音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重新来到去思想究竟耶稣基督降生，透过玛利亚，透过约瑟，特别透过约瑟，我们有什么的提醒，我们可以学到什么的功课。我们首先呢是看回在22节，在中间的里面，第22节的里面讲到就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席先知所说的话。原来这一段的圣经讲到就是说呢，是旧约里面先知讲过一些的说话，在新约的时候是要应验。其实我们在旧约的经文里面，最少我们今天没时间讲多，最少有两处的经文呢是记载到是很清楚的预言耶稣基督降生这件事情。第一节的经文就是说，在以赛亚书7:14，我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 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第二节的经文就在尼加书五章二节。第一段的经文以赛亚书就是差不多是主前七百年所写的，而这个的尼加书亦都是大概是主前的七百年。这里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们作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两节好经旧约的经文，好清楚的记载预言耶稣基督降生，主前的七百年已经预言。原来什么叫做圣诞节呢？原来圣诞节就是说要应验上帝在创世以先所定立的一个拯救的计划。上帝藉着一个人，或者是藉着一个家族，即是亚伯拉罕这个的人，来到使到万族万民是得着这个的救恩。为什么会有这个圣诞节呢？原来为的就是成就神与人所立的这个的约，这个在圣诞节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在受苦节的时候都会引用到，记载主耶稣他因着他受那个的鞭伤，因着他为我们来到去代赎，他亲身的来到是在十字架上去受死。我们看得到在那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里面，我们看得到耶稣基督那个的顺服，我们看到神那个的拯救那个的计划得以成就，因为耶稣基督他那个的顺服在当中来到是配合。马太福音这个的是另外的一段的经文，或者是这一段的经文，一章的十八至二十五节，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你发觉如果你正话听是读这一段的经文，或者你看的时候呢，你发觉这一段的经文其实讲到这个木匠的儿子耶稣基督，或者是他的爸爸约瑟，在圣经的里面第一章没有讲过一句说话，即是约瑟是一个很安静的人，他没有讲过一句的说话。你看回其他四福音书的时候，亦都找不到或者记载到约瑟是讲过任何的说话。所以不怪得知你如果是自细你是回教会，你发觉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圣诞节我们做话剧的，做话剧的时候呢，是很多人可能是做主耶稣啦，很多人是扮这个的是玛利亚啦，又甚至乎可能是做天使啦，或者是三博士都没所谓啦，都做三博士。但很少人呢是愿意做约瑟的，因为约瑟怎样，原来没有声出的，即是没有出声，即是其实存不存在都不知道，所以呢大家都不想做约瑟。但是虽然是一个很沉默的一个约瑟，但是其实在这一段很短的经文的里面有两方面都值得我们来到去思想，值得我们来到去学习。第一样就是说呢，约瑟他有一颗是怜悯的心肠，这个呢很重要，因着他跟这个的神的关系的时候呢，因为神的爱其实感动到他，他一颗怜悯的心肠。在十八十九节里面讲到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他丈夫约瑟是个异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在这里讲到一个人物， 就是约瑟，神藉着约瑟和玛利亚来到去完成整个的拯救的计划。但是当我们看回那个背景，我们明白那个背景的时候，我们发觉约瑟和玛利亚他们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其实非常的困难。在十八节这里来到讲到，其实他当时是玛利亚许配了给约瑟，但是未正式是迎娶他。即是说呢，如果按照犹太人那个的习俗，男女双方那个的订婚其实就是那个婚姻关系的第一步。在这第一步里面的时候呢，其实已经具备了那个的夫妇那个名分，那个的婚姻那个的关系。订婚之后，约瑟就会在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迎娶这个的玛利亚的了。根据当时那个的习俗，由于已经是有夫妻的名分，女方若果是因为不贞而怀孕的时候，如果按照当时那个的律法，按照当时的规定，是可以用石头来到钉死她，即是说可以用石头钉死玛利亚。试想一想当时的背景，若果你有一个的未婚妻，你跟她已经去到大家就一个筹备婚礼预备结婚那个的阶段里面，突然间有一天你的未婚妻跟你说，圣灵跟我说说给了个 BB 我、你会有什么反应呢？你会不会相信呢？可能你分分钟拍台大闹，岂有此理，此子何来，哪里来的。可能我们都有这个反应，当时的环境也都是一样，从来没有人知道就是说同女怀孕生子这件的事情或者这个的可能性，就算讲出来都没有人会相信。但是这件非常超自然的神迹就发生在2000多年之前，这件的神迹是发生在当时那个环境里面，之后不会再有第二次，以后也都不会再有。约瑟如果我想回起他当时的时候，我相信他的心都会是破碎，他的心很不高兴、他更加就是在当中、会发觉好像被出卖那种的感觉。这个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当时约瑟那个的心情，究竟他应该是怎样回应呢？有玛利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是应该公开这一件的事情，公开这个的罪行，又或者告诉当时的乡亲父老知这一件事，是不是呢？当时的约瑟其实很多的藉口，很多的理由去推搪这一宗的婚事，更加可以，如果根据律法所说，可以用石头钉死玛利亚。但他选择他不公开去羞辱玛利亚，他只是暗暗的，即是静静鸡的，只是休了他就算数。就是这样，圣经在记载当中就称他为义，称他为一个的义人。约瑟被称为义，其实就是说在他未清楚那个的真相之前，虽然他的心灵是受到那种的伤害，但他并没有因为这样而愤怒，而去怀那一个报复的心。你看约瑟没有、他更加没有在那个情绪上面失控，他没有想着要令玛利亚你这样，我令你难受，我令你以后没有日子过。你发觉约瑟没有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也都没有这样的行动。约瑟他能够处处的为别人来到着想，这个是值得我们去学习。 今日若果有其他人对你不公平的对待，有其他人做了一些你不喜悦你不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怎样回应呢？让我们都去学习一下约瑟，他对待那些得罪他的人，又或者是未查清那个真相之前，可能是伤害他的人，若果我们都可以放弃我们那个的是报复的权利的时候，并且我们可以善待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曾经对我们是不利的人的时候，这个原来在神的眼中就被称为义，这个很重要，也是我们要去学习的。所以有故事讲到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呢他们是好朋友来的。有一天他们是在那个的沙漠里面来到去行，要行一段很长 的路。在沙漠行的时候他们聊天，但是聊天的时候呢大家就起了拗叫。起了拗叫的时候呢，这两个人或者叫 A 军，A 军呢就刮了 B 军一巴掌，刮了一巴，那这个的 B 军当然非常的是不开心，那他呢在那个的沙漠一些的沙里面呢，他写了一句说话，他说今日我的好朋友就是 A 军呢就刮了我一巴，那跟着呢他两个人就继续的不出声，那继续的前行，那行到去一个的是绿洲的时候，当然很颈渴，那他们呢在当中呢都是喝水，喝完之后跟着就再行，但是在那个的环境里面呢， B 军就不觉意就跌了落那些叫做浮沙的里面，在个浮沙的里面的时候呢他要人救他的，那这个 A 军呢就在当中呢用一些方法将 B 军就救了出来，那救了出来的时候呢，当然 B 军是很感激 A 军这样做，那当他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然后这个 B 军即刚才被人刮了一巴掌但是又被 A 军所拯救出来的人呢，他在一块石里面他刻了几只字，他说今日我的好朋友救了我一命，即救了我的生命，这样这个 A 军即是他的好朋友，他说奇怪，就问这个 B 军，今日当我们是拗叫的时候，当我刮了你一巴的时候，你只不过在那个的沙土上面你写低一句的说话，但是为什么后来我救了你一命，你就要在那块石那里又写上另一句的说话呢？这个 B 军他这样说，他说我写在沙土上面的时候，大风一吹来呢就可以将那些的字呢是吹散晒，即是没晒，即是说呢代表了我忘记了，但是其他人或者是你对我的恩惠，我一定要刻在这个石上面，我可以长久甚至乎永远的在我的记忆的里面。盼望我们都是可以学习被上帝称为义人这个的约瑟，这个是木匠的约瑟，他有一个怜悯的心肠，人家对我们不好的事我们可以很快的来到原谅，又甚至乎可以抹了去，但是别人对我们的恩惠的时候，我们记住我们可能要永远又或者长久的留在记忆当中，不要去忘记。第二方面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在其实在这个的是二十四、二十五节，但我们先看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这里讲到呢当约瑟是思念这件事的时候呢，有主的使者即是天使呢向在梦中来到向他显现，他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来到娶你的妻子玛利亚， 因为他所怀的人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自己将会是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是拯救出来。二十至二十一节就是这样，跟着呢是在圣经里面是二十四至二十五节，二十五节就是说约瑟醒了起来，就这个呢就是天使跟他说，就说起来，就遵着主事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就是说天使跟他说完之后，他跟着就即刻遵照这个的天使所话给他的说话听，来到是将玛利亚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这里是讲到约瑟，他醒了之后，他完全的来到没有半点的怀疑，完全没有怀疑。他虽然其实很肯定的了， 我都觉得虽然约瑟他不是很明白什么叫做圣灵怀孕，更加不清楚神究竟那个拯救计划其实是怎样，但约瑟明白这个是上帝要他所做的，上帝要他所做的时候他就完全的信服，他听从主的吩咐，就将玛利亚就娶过来。不容易，不容易。约瑟其实都是一个普通人，他初初可能都很大方的了，他不加害于这个的玛利亚，他其实选择一条容易走的路，这条路就是说将玛利亚安安静静的或者静静鸡的来到休了他，那就算数。但是当约瑟他很清楚听到上帝给他那个指示的时候，他愿意放低自己的意思，他信服神的旨意。其实在之后的第二章十三十四节，这里都讲到呢，有主的使者向约瑟在梦中显现，他说起来带着这个的小孩和他的妈妈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这里又是即显示出那种的即刻那种的决心。我们看到约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圣经说约瑟就立即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我们不要忘记约瑟其实是一个木匠，可能他自己有他自己的生意的往来，有甚至乎他可能有很多未完成的一些的工作，但是他我们看到他愿意放弃，他也都有不同的家人又或者朋友住在那个地方，但是当上帝或者是天使那个声音是跟他讲的时候，他可以完全的放低，完全的顺服，就是说即刻去跟住那个指示来到去做，去了埃及这个地方。为什么可以有少少就是不加思索都不想的就会遵行这个指示去做呢？很简单，我觉得是很简单，就是说他跟神的关系，他知道这一位的神，他知道要服从要信服，就是这样。其实没有什么第二种特别的原因，遵行信服上帝所指示给他要做的。这个呢我们讲就很容易，信靠信服真是不容易，但约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来到让我们在当中学习。圣经有不同的地方来到重复讲到信心和信服，或者是讲到信心和行为， 这两方面呢是平衡的，平衡的，即两方面呢是一起来到去做的，好像一个的银币两面一样，一个银币有两面，就是说呢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一样的。现在我们在哲学里面呢，我们是查考着这个雅各书，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说呢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个是整本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的救恩，就是我们是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但是在新约的里面也都很强调，就是说我们要有那种的行为，有那种的信服，来到去验证我们这个的信心。今天的经文里面让我们来到看得到为什么有圣诞节，因为神的计划再加上人的信服，神的计划加上人的信服。但都让我们想一想，让我们想一想，若瑟不信服，或者玛利亚不信服的时候，神的旨意会不会成就呢？任何一方不愿意的时候，神的旨意会不会不成就呢？耶稣基督会不会仍然在2000多年前降生在这个的世界呢？我很肯定，我很相信神的旨意，他想推行的时候一定会成就。神的旨意他要推行的时候一定会成就。若果神要用你用我来到成就他计划的时候，若果你不愿意，又或者我不愿意的时候，这个其实我是失去了我们应有那种的福气。但若果你不愿意，又或者我不愿意的时候，很简单，神会拣选另外一个人，神会拣选另外一个他觉得合乎他心意的人来到去成就他的工作。神的工作，神的事工，不会说因为人的不愿意而避难了。只不过当我们不愿意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失去了一个好好的机会可以与神同工，我们失去了一个可以领受神福气的一个的机会。这个我们要清楚，上帝他拣选一个人去服侍他的时候，很多时候可能那个的方法会令到我们很难接受。我们看回约瑟都是不容易去接受，神可能用一个我们觉得是很难的方法去令到我们去接受。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在接受这个的任命的时候，约瑟是他感受到那种很大的压力，当时那个社会背景但是相反，若果我们在当中是愿意信服的时候，就算很多人他们反对，很多人他们觉得是不对的时候，但是当神是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当中我们就能够得着神那种的帮助。我们知道上帝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能力，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可以能够承受那个的压力，又或者我们所承受那个的负担是有多少，他知道了，他不会要我们付出是多过我们所能够付出的。因此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有一种是基本的一个信仰的态度，就是说我们以一个信服的心来到去接受上帝给我们的呼召。你的呼召和我的呼召和隔离的人的呼召每一个人可能不同，但你在神的里面你领受了一种呼召的时候，你就凭信心 来到信服，来到信靠神的带领。在当中我们更加会看到神的名是得着高举。我们看到当约瑟他信服的时候，耶稣基督是透过他，透过玛利亚来到降生在这个世界里面。因着他的信服，今天在圣经里面千千万万的人看得到约瑟这个很好的榜样。但愿今天在圣诞节这个的时候、这个是沉默又或者是看来很平凡的一个木匠的约瑟都成为我们提醒的帮助。纵然别人是曾经伤害过我们，纵然别人又或者有一些地方对我们不好，我们学习以恩慈以怜悯的心去宽恕对待我们这些人。第二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我们一定要在生活上面我们信服上帝，我们信服主耶稣基督的带领。好，我们一起有祈祷。